银河帝国黄金树王朝第36代皇帝腓德烈四世。这个王朝极其荣华繁盛，然而在他39岁即位的时候已经显露出衰退的征兆。腓德烈四世对国事毫不关心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，沉溺于享乐之中。到了40岁中期的时候，腓德烈四世开始四处寻求清纯的美少女。首先是被封为贝米尼侯爵夫人的少女苏珊娜独占了她的宠爱，然而这样的关系也没有持续多久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宫内省的官员在街角找到一个名叫安妮·耀吉尔的15岁少女。安妮被迎进皇宫之后受到腓德烈四世的宠爱，腓德烈四世于是册封她为格蕊华伯爵夫人，而安妮也接受这样的命运。之后过了十年的岁月， 贝米尼， 陛下为什么不到我身边来呢？一切都是那个女的，都是那个女的害的。我恨死那个女人了，把陛下从我的身边夺走，就是那个安妮。我要把她的脸撕裂，把她连骨带肉吃下去。 最近陛下看起来也显得没有什么精神，这也是那个女的来了的缘故。那个女的给我们黄金树王朝投下了不祥的阴影，可能会带来灾祸。我们有心的贵族都那么说，我们认为应该把那个女的赶出皇宫才是。 弗列格男爵，你也这么认为吗？ 是的，还有那个目中无人的小子也一样。 没错，那个小子只因为是那个女人的弟弟，居然官拜高高在上的元帅大人，根本是靠裙带关系。 帝国良好的秩序已经被逐渐的毁坏了，为此我们正统派的贵族真是感到忧心忡忡啊。只要忧国忧民的人，我想大家都会有同样的看法的。 只要把那个安妮给除掉的话，他弟弟也会失去目前的地位。这么说，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了？毕竟我们两个的目的是一样的。 当然，我非常乐意。 只是把他赶出去还不够，要把那个女人毁了，要让那个女人受到万人唾弃，带着一身臭名死掉才行。这种下场才适合那个女人。 我弗列格为了贝敏尼侯爵夫人，不论要我出力还是出智慧，我都非常乐意。 真的？那我就要靠你了。 懂了吧？召集人手的时候要小心点，千万不要把我的名字泄露出去。 是的，我会小心的。 还有，没有必要让贝敏尼侯爵夫人避开世人的眼光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可以把一切的罪推在她的身上。 关于这个，我已经打点好了。 另外，不要忘了封了他们的嘴。 贝敏尼侯爵夫人也要封？ 当然要，她是个笨女人，打算把沉下去的太阳叫她再升起来。就算是格蕊华伯爵夫人因为这次的事情死了，事到如今皇帝也不可能再度宠爱她。她应该在太阳还没沉下去之前就要想尽办法不让她沉下去才对，这才是上上策。 是啊， 不管怎么样，为了让那个目中无人的小子失势，你就尽可能的帮助他好了。 是。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的小时候，我跟你还有我姐姐，我们三个人玩得好开心。 其实我经常在想一件事， 到底哪一边才是现实呢？是以前还是现在？ 以前还是现在？ 是啊，说不定现在我只是在做梦而已，说不定只是在长长的梦中回廊徘徊而已。有时候我真的会这么想，哪一天从梦中醒来，回到了那一天，还是小孩子的我跟莱因哈特大人，另外还有安妮小姐在那里。于是我大声地对安妮小姐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在那个梦里我梦见我们两个当上了军人，登上了战舰，在浩瀚的宇宙里大显神威。 对了，我今天叫你来不为别的事，我收了这个东西。 宫中的逼夫人对姬夫人怀有杀意，要小心提防。 姬夫人应该是格蕊华伯爵夫人，也就是我姐姐。那么逼夫人是？ 我想可能是贝米尼侯爵夫人。 我也认为是她。照这么看来，可不能放着不管呢。刚刚好，立刻叫欧贝泰去调查这件事情。 由于一个人被重用的关系，有些人可能就会丧失他的地位，宫廷里有憎恶、怨恨、嫉妒，是个交杂着所有丑陋情感的地方。憎恨安妮殿下或者莱因哈特大人的人，我想应该不在少数，这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什么可怕的阴谋。 嗯， 但是这份密告函会送到这个地方来，这就表示敌人另外还有敌人。更可怕的情况是，当那些敌人们联手成为一个大敌的时候。 哼，宫廷是一个蜘蛛巢穴，不管多么毒辣的阴谋陷阱，他们编织得出来的。我姐姐不适合那种地方。 这个时候，银河帝国为了夺回被攻陷的伊绪伦要塞，连续召开好几天军事会议。莱因哈特也以元帅身份参加，十分的忙碌。另一方面，贝敏尼侯爵夫人对安妮怀有杀意的风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宫廷。 你说什么？陛下叫我离开这座宫殿，搬到乡下的庄园去住。 没办法，这是陛下的旨意。 如果陛下的心意真是如此，我就遵从他的旨意。但是陛下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，亲自把他的旨意明白地告诉我呢？这是为什么？ 因为陛下日理万机，很忙啊。 他很忙？他有时间去那个女人那里，他有多忙？对了，一定是那个女人，一定是那个女人煽动陛下，叫陛下把我赶出这个地方的。 贝敏尼侯爵夫人，恕我失礼，根据我待在格瑞华夫人身边的经验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伯爵夫人说过挑拨离间、恶意重伤的话。微臣认为这可能是陛下他自己的意思。 连你都在帮那个女人说话，给我滚出去，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地方。 无论如何，我已经把陛下的旨意传到了。 陛下，陛下为什么，为什么就是不能了解我的心意呢？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通通都听到了。 弗列格，怎么办？ 看来只有施展实力意图了。宫里的传言，我想很有可能是格蕊华伯爵夫人自己散播出来的。 是那个女人装得善良纯真，其实想把我赶出去。我已经不能再等了，快点实行那个计划。 没问题，我会把我几个亲近的部下借给你用，不过这件事情你可要保密。 这个我知道，弗列格，现在我只能靠你了，只有你了。安妮殿下，事情不好了，罗格兰伯爵他，我弟弟伯爵大人在视察演习的时候受了重伤。我弟弟，他们派人来通知您，请您快点过去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去。 哎，刚才过去的那位不是格瑞华伯爵夫人吗？ 嗯，我也觉得是他。 支撑着我们帝国的前线， 就是那个坚固的伊谢伦要塞，不论如何都要把那个要塞给夺回来，这是我们帝国军的使命。关于夺环作战， 吉尔艾斯中将，你在这里啊？你们怎么都来了？ 刚才我到元帅的房里去找过他，可是他不在房里。 会议可能拖得很长，现在还在开会吧？有什么事吗？ 哦，是这样的，刚才我们在路上看见格瑞华伯爵夫人， 安妮殿下。 是啊，她看起来很匆忙，不晓得要到哪里去，我们觉得有点担心。 这就奇怪了，夫人平常是不会离开她的新无忧宫北院。 她的车子开往西郊那里去了。 难道是？ 你们是什么人？ 嘿，我劝你最好乖乖的听我们的话。 对不起，我有一项很紧急的事要找罗格兰元帅。 很抱歉，元帅现在去参加很重要的军事会议，有事吗？可以留话给他。 这是紧急事情，我希望能够当面跟元帅说话。 这是规定，我没有办法帮你转接，请留言。 我知道，不用了。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让罗格兰元帅来操心。米达中将，你刚才说车子是往西郊去，是不是？ 是啊。 你要去哪里？我有一点不太放心，我想去看一看，一个人去。这是我私人的事情， 我们两个也是把命运交给罗格兰伯爵的人，这怎么会是你私人的事情？ 但是 唯一的线索只有那辆车子，没有我们这两个看过车子的人，你一个人怎么去找呢？ 我知道了，那么就拜托你们。 是你，你是贝米尼侯爵夫人，为什么要把我绑到这里来？不要脸的女人，你这个狐狸精，你就是迷惑陛下的心的狐狸精，你是瞒不了我的眼睛的。你把陛下的心给偷了，接下来想要偷这个国家，跟你的弟弟联手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闭嘴。不过你的阴谋马上就会变成泡影了。把这杯酒喝下去。明天早上，你的尸体会在村里的草丛里被发现，跟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男人的尸体躺在一起。于是人们会开始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格瑞华伯爵夫人本来就是出身下贱的人，难怪会背着陛下跟身份卑贱的男人通奸。”你将会成为背叛陛下的不义的女人。连你的名字都会被抹消掉。来，喝吧。 哦，好像是那辆车子。那栋小屋是？ 这一带有很多贵族的别墅， 我们进去查一查。 敌人有两个。好，罗塔尔，右边那个就交给你了。 好，左边那个交给你，吉尔艾斯中将，掩护我们。 真厉害！ 吉克，你们只能到此为止了。 你是贝敏尼侯爵夫人吧？你做这种事情对你并没有好处。现在后悔的话也许还来得及，我劝你放了格瑞华伯爵夫人，马上把他给放了。 别做梦了，你们几个把枪给我放下。 难道你们要我割伤这个女人吗？还有你们两个， 安妮殿下，安妮殿下，安妮殿下， 吉克， 幸好你敢来救我。 没事就好了。 请恕我来晚了。 啊，不，或者我该说这种时候我来晚了比较好。 欧北泰，是你把电源切掉的吗？ 哦。 总之，我们先回去向元帅报告。 罗格兰元帅大人，吉尔艾斯中将来找过您好多次，请您务必要跟他联络。 吉尔艾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安妮殿下受了一点擦伤，不过已经平安无事，我已经把他送回新无忧宫北院去了。 犯人是谁？ 贝敏尼侯爵夫人。这件事情相当复杂，我看还是把他交给宫廷警察来处理比较好，至于他雇来杀手的身份就不得而知了。 不，这件事情我知道，一切都是弗列格男爵在背后穿针引线。 弗列格， 你要注意你姐姐的安全。不过很遗憾的，我至今都还没有掌握到证据。 一群没有用的东西。 对不起，属下无能啊。 千万不要让那些人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，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 知道，不过大人，关于贝米尼侯爵夫人那边应该要怎么办呢？ 哼，这也没有办法，我只好请陛下来处理他了。 没有想到苏珊娜会那么想不开。 把陛下的宠爱当作比金山银库还要贵重，这是当然的，也难怪失去之后拼得犯上也要把他抢回来。 不要让他死得太痛苦了。 是。 他实在没有必要这样做，他还十分的美丽，只要耐心的等就行了。 陛下，陛下在哪里？陛下，那我见陛下。 我以帝国代理宰相的身份颁布菲德烈皇帝陛下的勒令，贝敏尼侯爵夫人绑架格瑞华侯爵夫人并且暗杀未遂，由于罪情重大，贝敏尼侯爵夫人予以赐死，念在朕特别的慈爱准予自杀了结。另外，在葬礼方面以侯爵夫人应有的礼遇举行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要遭到这种惩罚呢？我只是想为黄金树王朝除掉企图造反的奸夫罢了。这一切都是那个女人的错。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的弟弟。 这样，你总该甘愿了吧，侯爵夫人。 放开我，陛下，让我见陛下一面。陛下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其实我跟以前一样啊。陛下，啊，陛下。 贝敏尼侯爵夫人，她已经过世了。 哼，是你啊。请进。 这一次你休想逃得掉。贝米尼侯爵夫人被刺自杀身亡。 莱因哈特，你就放过那个人吧。 那个女人她想把你给杀了，姐姐。 你要知道，每个人都有他的悲哀，也有他的痛苦。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他的心情。曾经站在华丽舞台上，后来却逐渐被人们打从心底忘掉的可怜人，那种人的悲哀。 姐姐， 逐渐衰退的银河帝国黄金树王朝，在它的内部已经被腐败的病潮严重腐蚀，引起了许多的事件。然而这些事件通常都在极机密的情况之下，由宫廷内部自行处理掉了。第二天，贝米尼侯爵夫人病死的消息被发表了。 杨威利一心想把和平带进帝国，但是同盟政府终于决定侵略帝国领域。这个史上最大战争的背后是什么呢？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，侵略帝国领域。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